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炮兵局就美国和南朝鲜傀儡集团不顾我国和世界各国一致的反对和抗议，终于做出决定，在南朝鲜部署高层导弹防御系统、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一事，11号发表了重大警告。警告指出，现在美国和南朝鲜傀儡集团为了平息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部署在南朝鲜一事所能引发的风波，几口解释说，韩美共同工作团经过数个月的检讨，亦已确认该系统在军事上的效用性，并已采取所必要的措施，以使环境、健康和安全保障不受影响等。而且为了预先压制朝鲜半岛周边国家的反抗，甚至传播一种根本不成话的诡辩，说什么部署在南朝鲜的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的雷达并不是探测距离长的前进部署用的，而是探测距离短的终端用的等。也就是说，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是一个只对于我国军队核与导弹威胁而运作的防御手段，这些战争对抗集团所宣扬的朝鲜威胁论是一个强词夺理的主张，是根本行不通的。这次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的部署是美国妄图掌握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霸权来称霸世界的阴险野心，和南朝鲜傀儡集团要靠主子来实现清北的穷凶极恶的同族对抗活动所带来的直接产物。朴槿惠集团听从主子的要求，终于决定捐献天文数字的续税钱，运检其军事效用性尚未经过足够的检讨，也因强烈的高功率电波而会招致人员死伤的这个尚未完成的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这足以证明他们是天下独一无二的万古逆贼集团。我国革命武装力量把保卫全国军民的命运最高首脑部当作自己的最大使命，把保卫祖国和人民当作第一使命。我们将从美国称霸世界的侵略手段、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在南朝鲜部署的位置和地点被确定的那时刻起，开始采取物理对应措施去彻底压制它。南朝鲜傀儡集团因其运进美国主子的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而只能招致我国毫不留情的火炮打击，落得一个加速其自取灭亡的悲惨下场。我国革命武装力量将一如既往坚守在维护朝鲜半岛东北亚地区以及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前哨上，千方百计地增强其军事威力。警告强调，我国白头山革命强军绝不会容忍蛮横无理的美国及其帮凶侵略性战争活动，接连采取坚决果断的军事措施。